了300年前的那几张。 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下打冷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这个十一长假过后，这是本节目啊这个工作日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华丽大开播。 哎呀，大家有没有想我们啊？但是今天上了节目，因为好久没见了嘛，真的还是很兴奋很开心的。 对， 又重新回到了让我高兴和光荣的工作岗位啊。收音机前和这个网络在线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 嗯， 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节后来的都是老朋友。 哎，对， 介绍一下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叶鹏你好。 大家好。 欢迎一鹏。 这个双节怎么过的呀？ 双节家里待着等死。 什么呀？ 等雷劈。 这叫厨房卧室客厅七日游。 没有，就是床上 饭都不做呀， 活活睡去。 这确实啊，这个也难得得着这个没休息的机会。很多朋友呢可能假期的选择是出游，咱说两句话，出游啊挺开心啊挺高兴一事儿，但有些时候回确实挺累的，真挺累的。尤其昨天还下雨，返程高峰的时候还挺堵，估计很多朋友到家都挺晚的。 对， 今天上班有没有精神咱也不知道。 对，今天就我们看那新闻报道，确实说昨天有些朋友都没回得去家，因为包括路面上的状况，包括过零点之后是不是收费了， 对， 而且好多人就睡路上了，今天早上才赶回来，导致今天早高峰提前就开始了。 哎，对，今天早上还真挺堵的，再赶上下雨啊。现在啊，这个外面的雨停了，但是大家还得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 对，路面依然湿滑。 说今晚上还有雨吗？对， 明天好像也有，而且温度挺低的，今天晚上好像是6摄氏度吧。 啊，差不多，嗯，对， 咱多加点衣服， 穿秋裤了吗，各位？我刚从那个直播间回来，上直播的时候一直说谁冷谁知道啊，是不是？ 真是，你看在我们直播间热乎，我们 暖和， 暖和呀， 特暖和。 我们现在这屋里的湿度计、温度计藏起来了吧？应该是在30度左右了。 十好几个大灯，行了，咱赶紧介绍第二位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今天上 我都臭了， 子欣， 大家好。 刚才还咱别说，刚才叶鹏一口误，咱们这次假期不是8天吗？ 哦，8天哦，你看看 8天不是7天？ 哎呦， 子欣躺几天呀？ 我躺了6天，哎， 谁也别说谁，你知道吗？豁嘴的吃肥肉，肥也别说肥。 啊，真是啊，这个假期呢，很多人选择了出游。我看这个数据统计有7亿多人次了。 嗯，对对对。 啊，我说你哪有这么多人呢？结果一问身边的人，还真有很多人选择，就真的离开这个所在城市，然后出去玩一圈。 也好嘛，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啊，换一换心情，换一换这种感觉状态。但是呢，这个所有2017年的这个大规模的法定节日都已经过完了哈。 对， 哎，距离下一个， 这就是最后一个。 哎，还有130多天就过年了， 太扎心了。 哎，终于可以收拾心，准备过年了啊。 不知道大家回来工作状态怎么样？反正我们是挺嗨的。 为什么工作第一天下雨？ 啊， 为什么第一天这个阴天下雨？因为渲染了即将开工的悲惨气氛，是吗？ 那个语文课程的那个，这我想起来了， 啊，对，铺垫了一下这种情绪。 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 哎， 下半时段呢，和这个叶鹏、子欣啊，我们一起来围读一段《那时花开月正圆》中的一段。 不得了啊！昨天这个剧是大结局，最后几集， 75集吧？ 对啊， 真的挺长的，啊。 这个抻着抻着也演了两个月是吧？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今天这角色里面就一个女性角色，就 就王哥担任 没跑了， 没跑了 啊！那好，这孙俪这开头演的这个小骗子真的是很厉害啊！ 可不是。 好，上半时段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 叫做《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这个1,4362万啊！我相信这个十一假期很多朋友没有出去玩，在家里应该是看了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 看看这个制作阵容， 哎，对，这个网剧《爱你一万年》，您有没有看呢？啊，这个是由刘镇伟、朱瑞斌执导，白一聪编剧，黄子韬、尹正领衔主演，这阵容了不地了， 很强大，很强大。 该剧呢主要讲述了至尊宝经历了尘世爱情刻骨铭心的痛苦之后，领悟到众生皆苦的本质，决心追随唐三藏继续西行取经的故事。500年前，紫霞下凡去寻找拔出紫青宝剑的意中人至尊宝，却一个不小心把紫青宝剑给撞坏了。这紫霞呢，为了修复宝剑，使用月光宝盒穿越，而500年后，至尊宝遗失了前世的记忆，转世成斧兜哈。斧头帮帮主，这和善良的白晶晶朝夕相处当中互生好感，但是白晶晶啊被那个春十三娘给 春三十娘 她叫三十娘啊，这给骗了，拔剑自刎。为了救回白晶晶，至尊宝呢就开始用了月光宝盒，竟然穿回到500年前盘丝洞洞口啊。这二人相遇，紫霞惊觉他面前这个怎么这么熟啊，这不500年前的至尊宝吗？却发现他已经爱上了别人，牛魔王贪图美色，以至尊宝的性命相要挟，要娶紫霞。混乱当中，至尊宝被月光宝盒传送到现代和未来，穿越之旅，这至尊宝就看清了自己的内心。至尊宝为了救出紫霞，就和牛魔王大战。紧要关头，紫霞为至尊宝挡下了牛魔王的致命一击。而这个时候，救妹心切的青霞和六耳猕猴达成一致，按照天数排了一出戏，从而改变了紫霞和至尊宝的命运。时间混沌中各归各位啊，紫霞和至尊宝终于有了一个的结局，我们不剧透。 真的，这个关于这个大话西游啊，这个刘镇伟啊，他原先在这个周星驰的痕迹特别特别的重， 对， 但是这确确实是一个大 IP 了，而且这次这个制作阵容啊相当相当的强大。我们看里面的很多桥段和情节呢，也跟这个大话西游里面很多桥段是似曾相识的。 可是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暂列第一啊，很厉害。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最近也是火得不得了的《白夜追凶》。 哎呀，这个周三晚上 对，还差一点点，马上刷完了吧？ 啊，对，这个晚上就这个周三的晚上，最后要可能是两集，可能是四集，也说不定啊，不好说。对对对。 啊，这段时间《白夜追凶》确实现在追这个剧的人非常非常多啊。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剧情，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啊。故事讲述的是呢一场灭门惨案，让原本这个逍遥浪荡的关宏宇成了在逃的通缉嫌犯。身为刑侦支队队长的双胞胎哥哥关宏峰呢，是要查出真相，但是出于这个亲属回避的原则呢，警队禁止关宏峰参与这个灭门案的调查工作。那于是啊，他就是义愤辞职，调任了这个代支队长的周巡，就处于这个破案的压力当中了。也是为了追寻这个关宏宇的下落，设计让这个离职的关宏峰以编外顾问的身份继续参与各种重大要案的调查，而警队的所有人都被隐瞒了啊。由于罹患这个黑暗恐惧症，白天黑夜出现在警队的顾问关宏峰，实际上就是由这孪生兄弟二人白夜分饰的。那幕后黑手是谁？这周见分晓啊，大家可以等一等。 哎，据说好像要拍第二部，如果拍第二部的话，那幕后黑手 也许或者星期三不告诉你。 对，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儿。 突然间现改，最后一集不播了，等着。 我的天哪，真是没良心啊！ 人家什么时候说不播了？ 别，如果不播的话，那就没良心啊。 好， 第三部叫做《反黑》啊，这个单日播放量是4207万，播放平台优酷。我最近也在追这个。 哎，龙哥，你一天到晚是不是算了？你说吧。 会员都充了，能不看吗？ 太充实了， 星河盛选座馆呢，好吗？这个反黑呢是由演员陈小春参演的一部网剧啊。故事讲述的是卧底探员陈凤祥在破获一桩这个社团大案之后啊，转任文职，他怕被报复啊，却在8年之后又被反黑组重新召回去做了这种这个外勤工作。由于现任江湖上最令人头痛的黑社会头目正是陈凤祥当年的小弟张志强，叫嚣张啊。陈凤祥重出江湖，他加入了以张少军为首的反黑组这个团队，和新进的恶棍展开周旋。而对手当中有很多是他当年在社团里的好朋友和一些仇家，这让陈凤祥是进退两难。最新一集剧情啊，说鲨鱼呢趁盲超不注意，用铁锤把这个盲超给砸死了，他索要鬼王啊这个要巨款跑路，结果是被拒绝。被逼无奈的鲨鱼向阿鬼举枪， 幸好呢下山虎及时阻拦，鲨鱼惨被灭口。而雷泰用制造的假证据来威胁阿鬼，阿鬼走投无路，动了杀念，他先派下山虎找机会杀死少君。其实啊，这下山虎就是之前那个阿 Sir 啊，国瞻以前安排的卧底，他暗中告诉这个国瞻啊，少君有难了。哎，而陈小春啊，凤翔派同事急忙去寻找少君的下落。他还得知啊，高层安排少君卧底是为了香港回归时候的稳定。 哎，这也是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一个大题材啊， 哎，有年代啊。 啊，好，我们再来推荐一下网大啊。刚才说这几部网剧真是相当不错啊。第一部推荐的网大是《有言在先》，这个先呢不是先后的先，是我是先。神仙 哦，这又是玄幻主题 啊！这是宅男漫画家陈默路遇这个软萌可爱的小萝莉静离，在对方的死缠之下呢，带回了这个意外的这个室友，从此开启了这个霉运不断，但是也温馨有爱的这么一段生活。就在这个故事走入了这个萝莉养成的同时呢，这个静离的真实身份意外曝光，这个衰神背负的使命让这份爱情更显曲折，这段欢喜冤家的命运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这里面呢，这部剧的一个很大的看点在于什么呢？是志在打破次元壁的作品， 哎呀， 也就是这个二次元。这个导演呢，傅维伟，他就是参与过很多这个著名大演员大电影的一些就是新人发掘，比如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千里走单骑》和《道士下山》等等的，非常厉害。 哦， 同时呢，自己又追了20多年的这个动漫， 嗯， 所以说他这次想争取打破这个二次元和咱们普通这观影观众之间的这么一个壁垒，看看能不能实现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有言在先啊，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叫做《玄魔笔记之妖女灵蛇》，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23万。影片呢讲述蛇妖姐妹金芒、墨蛮啊，为了寻找真爱来到人间。女主角金芒呢，通过红绳找到自己的真爱，在玄魔校园当中展开一系列爱情故事。然而捉妖师海叔为代表这个旧势力啊，维护自身地位，残忍地破坏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尽管女妖姐妹并没有给人间带来破坏，却依然残忍镇压这个祈求爱和和平的金芒墨蛮，最后呢，双方不得不引发了一场大战。 哎呀，这就是重新改编的白素贞和小青嘛， 可不是嘛， 有点意思吧？ 差不多啊。 好，介绍第三部是《黑拳之龙虎兄弟》啊，这部剧的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50万。这个《龙虎兄弟》呢，讲述的是桀骜潇洒的野马、沉稳仗义的阿拓和外表斯文的四眼儿，本来是情同手足，但是三年变迁啊，重逢后等来的却是生死迷局。历经这个惊险刺激的飞车追逐、极限跑酷、格斗对决，三兄弟最终是相互救赎，揪出了身后的黑手，解开心结，挣脱这个人性的迷局。在这里面呢，可以说也是就是他主打的就是兄弟情。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对这一个兄弟情这类的这种情感线索阐释的最好的片子，就是当年的港片。当年老港片在这一点是做到头了，无论是周润发这个小马哥啊，还是狄龙的这些大哥啊，等等的，他们是把这种情感阐释的非常非常好。那像这一次他这个《黑拳之龙虎兄弟》是能把这个兄弟情阐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 哎，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嘞。 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的是那时花开月正圆的这么其中的一段，就是第一集的开篇那么一段啊。那咱们中间稍事休息，也送给大家这个主题歌《忘不掉》，孙俪演唱的，很不错。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 哎呀！大连老配二连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哎呀，那哪冷才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网剧和网大啊，尤其这个现在这几部网剧呢，确实是很火很火。 没错，最近 在制作质量各方面都非常不错。 对，推荐的这几部网剧网大品质，最近的品质都不错啊。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了一个时期，就是在网剧网大方面呢，他们正在就是在制作精良啊和演员的这种演技能力啊，都在慢慢的往前发展，脱离开了按大家说是元年嘛，元年说的是去年，2016年是网剧网大的一个元年，但是今年这个质量是明显有上升的。 对，行业也在发展，行业的秩序也正在逐渐的成型啊。 他跟着市场走嘛。 对，跟着市场走。 对，真的靠点击，真的是大家来选择，你用脚投票来决定你最后的收入的。 你才用脚投票呢，我们都用智商投票。 这两天王哥脚不太好使啊，他先听到这话，他就有点哎呀犯膈。 对，我现在这个脚啊不太利索，最近受了点小小的外伤啊。管怎么说啊，反正总之呢，我们现在所有这个观剧的这些朋友，你是作为消费者也好，还是作为观众欣赏者也好，大家也是越来越理智，整个的欣赏水平也是在逐渐提高。 对，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反向刺激着所有的影视产品的制作者，他们不仅仅要追逐商业利润，或者不能眼睛指定着商业利润，更要追求作品的艺术性嘛。 对， 对， 包括我们以前看到一些这个网剧网大产品，那很早以前了啊，大家可能会刷一些流量或做一些数据上的一些文章， 造假嘛。 但是现在来讲，你做这种文章有什么用呢？它带不来你的收益，也没有用的。 是的，是的。 但是现在这个投入也是越来越大了。 对， 在我们的节目的嘉宾之一几个啊，回头再给大家介绍几位嘉宾，他们现在正在制作一部网大，投资相当的大。 哎呀，我们看了一下朋友圈，他们几个现在在外头灰头土脸的，等他们回来 在横店正努力呢，基本上就大绿布大置景，成宿半夜在那说的。 这东西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 是 你这个钱到位了，怎么它也是管用。 也不一定。 不，真是管用。 花钱还要花到正地方，有时候大量的投入，可能花钱没有花到正地方的时候，依然砸不出个响，对吧？ 对啊，我们也看过很多投资，据说 哇 5亿的电影， 哇，那么多零后边啊，也是那没法看。 好，那我们下半时段要围读的剧本呢，是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一段。其实大家很多这也是进入到最后一集了 啊，昨天晚上剧终了，演完了。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很关注，因为这个主角周莹啊是孙俪演的，现在是巨火。啊，包括他这个养父周老四刘佩琦老师，哎，特别到位。这个父女二人呢，是靠走江湖骗人为生的，哎，一个骗子。咱们开头第一集啊，就是看着他们当时啊，就围着一个打把式卖艺的这么一个地儿，然后结果呢，就互相做扣，在肚上砍了一刀，跟周围的人骗钱，然后扭头呢又去就吃喝玩乐去了。这个是在这一段之后呢，这周莹看到一个男骗子啊，假装被马车撞伤了，讹人钱财啊，这个讹的就是这个吴聘何润东演的啊，这个男主角啊没有成功。这周莹一看，哎呀，这个男主角看起来蛮好骗的哦，啊，这个一看萌萌哒，家教不错，这个心机不多，江湖经验为零，于是将计就计，谎称家庭困难，骗了这个男主角 车主这个叫五两银子，但是呢没想到他回去之后啊，发现这个养父呢把刚刚欠来的钱呢给花给堵了，堵没了，又把它卖给别人了，而且是又把它卖给别人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唯独就这一段，我首先就是给大家听一下这段原声吧。这段原声呢其实就是他们整个在这个就是就在马车的出现这个车祸，这个骗子在讹人钱财，以及孙俪如何骗走这五两银子这一段啊，来我们一起听一下。 少爷，您没事吧？ 就是他。哎，老子别骂了。 哎呦， 您伤到哪儿了？ 腿好像是断了。 快去叫大夫。 不用劳烦了，给我点银子，我自己去看大夫就行了。 还是让大夫来看看比较妥当了。 哎呀，你这个人撞了我怎么不给银子呀？哎，你们大家伙给评评理。 哎，你别乱说，我们少爷没说不给钱啊。 你先把锁松开。 你有马车了不起啊，有马车就可以仗势欺人啊，先撞了我不给英子休养狗。 别演了，起来吧。 我这腿都瘸了，我怎么起来啊？哎呀， 有还打人。 腿断了还能跑这么快， 多谢先生解围。 这种手法我在京城可见得多了。 其实我也知道他是有意讹诈，不过他这一般泼皮无赖，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哎哎，好了好了，没事了啊，都算了算了。 原来是天子。 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先生，先生，你有看见我哥吗？ 你哥？ 他穿一身土布衣裳，脸上还有一脸麻子。 哦，那个就是你哥啊！ 你们看到他了？ 他刚才问我们少爷呢。 出来，算了。 怎么会这样？先生，对不起，对不起。他讹了你们多少钱？我赔给你们。我现在只有这个祖传的玉佩，还值十两银子，也不知道够不够，你拿去吧。 不用了，你哥没有得逞，你不用赔钱给我。 啊，那就好。先生，你千万别怪我哥，其实他已经两年没干那营生了。这次若不是我爹死了，我娘病重，小弟弟饿了三天三夜，他也不会这样。 你们不是本地人吗？ 不是，家里旱了两年没有收成，我们是逃荒来的。 姑娘，你哥往那个方向走了，要不你过去问一问。 谢谢先生。先生，要不你把这玉佩买下吧，我只要十两银子。 不用，我不需要。 五两，三两。大夫说我是见不到银子，就不给我娘看病。 行了，姑娘，你先别哭了。这样吧，姑娘，我给你五两银子吧。 谢谢先生，这玉佩给你。 不用了，这是你家祖传之物，你好好留着吧。 谢谢先生。 哎，姑娘，请留步，您请慢。这是我的名帖，以后如果你们家再有困难， 尽管来找我，但是叫你哥别再干那个营生了啊。 这个挺好玩一段啊，尤其这个目送何润东远去之后，当时周丽这扮相啊，一身破衣烂衫的，还啪擤着鼻涕在鞋底上蹭着，嘴里还吃着东西，哦哟， 小骗子！ 哎呀，对，就是一个就江湖营生啊，就在身上演的这个就是江湖气十足， 活灵活现、啊。 但是在骗人的时候呢，也楚楚可怜，还装了一个就是很有家教， 特别到位， 哎、 感情很充沛、 啊。你看我哥哥这样是因为我家里怎么怎么样，我还不骗你，我拿玉佩跟您换钱还不行吗？但是这个十两、五两、三两，这赶紧露馅了啊！还没等还价呢，您自己就往下掉了。 骗的是点吗、 咱们这一共分成几段？第一段呢，就是撞人这一段；第二段呢，就是这个吴聘和这个周莹两个人刚才这一大段；最后呢，就是周莹回去之后发现被他爹周老四给卖了。哎，又就这么一段。来，咱们大家分分角色。你就特想来刘皮奇老师那段是吧？ 对，我是爸爸。 因为这王哥经常说一句话，有皇上演皇上，没皇上演爸爸。 我来上行的了，这是。 今天就一个女性角色，高低得给你了、啊。 行吧。 那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周老四你单了，那是最后一趴。那咱们第一趴呢是需要四个人的吃瓜群众啊，咱们一起来跟着起哄。那就是，但是呢，这个时候第一段呢得让这个王哥给串一个了。 好。 咱们主要角色呢有骗子、车夫啊、吴聘。和这个路人打抱不平的、来哪位？ 王哥肯定要来那打抱不平的。 行，好嘞， 好嘞，那你就来这个路人、 我好来那骗子。 来，好，行，也 那我 挂相，挂相，挂相， 真挂相。 谁说就这挂相？我挂这 相，挂相。 那就这样吧，那就车夫了、一会儿来车夫。 你就说你自己来那帅的就完了。 不是， 有钱，主要 有钱， 有钱。 你都把那么重要的第三趴抢走了，我还能怎么样？ 对对对， 行， 来吧，咱们。 那咱们三二一，就从这个骗子这个哎呀哎呀被撞了开始啊，吃瓜群众咱们。一起帮一枪，然后呢在这过渡的过场的时候我来。好，准备好了吗？ 好， 来，三二一，走着。 哎呦哎呦， 撞人了，撞人了， 出事儿了，快快快，看、 你瞎了？这么大的车你往上撞，你找死啊？这么宽的路你怎么走的路呢？你多危险啊。 哎呦哎呦， 不是，出门你没戴眼睛啊？你少爷您没事吧？您就是他， 宝来，别骂了。您伤到哪里了？ 腿，好像是断了。 快，快去叫大夫。 哎，这个不用麻烦了，给我点银子，我自己看大夫就行了。 这还是让大夫来看看比较妥当。 哎嗨、哎，你这人撞了我怎么不给银子呀？你怎么回事？你大大评论里怎么回事？你这…… 哎，你别乱说啊！我们少爷没说不给钱啊！你先把手松开 啊！怎么了？你有马车了不起啊？有马车可以仗势欺人了是吧？今天撞了我，不给银子别想走。 别演了，起来吧。 我这腿都瘸了，我起不来，我怎么起来？哎呦哎呦。 打抱不平的路人看了骗子一眼，走到了边上。路人的随从走到了骗子跟前，抬腿就踹了一脚。 哎呦活黑，你们还打人。 路人的随从随后又要踹，这个骗子见状不好，马上扭头跑掉了。 腿断了还跑那么快， 多谢先生解围。 哎呀，这种手法在京城可见得多了。 其实我也知道他是有意讹诈，不过是他这般泼皮无赖，我也实在是拿他没有办法。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都散了散了吧，散了吧。哎、 原来是骗子。 哎呀，没见。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哼，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宝来，我们走吧。 吴平刚要走，这时候周莹灰头土脸的跑了过来。 先生，你有看见我哥哥吗？ 你哥哥？ 他穿了一身土布衣裳，脸上还有一脸麻子。 哦，那个就是你哥呀。 你们看见我哥了？ 他刚才他还要讹我们呢。 哎，算了。 怎么会这样？先生，对不起啊。他讹了你们多少钱？我赔给你们。我现在只有这个祖传的玉佩了，他还能值上十两银子，也不知道够不够。你拿去吧。 哎，不用了，你哥哥也没有得逞的，你不用赔钱给我。 哦，那就好。先生，您千万别怪我哥哥，其实他已经有两年没干那个营生了。这次若不是我爹死了， 我娘病重，家里小弟弟还饿了三天三夜，他也不会这样的。 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家里旱了两年没有收成，我们是逃荒来的。 姑娘，你哥哥往那个方向走了，要不你过去问一问。 谢谢先生。先生，要不您把这玉佩买了吧，我只要十两银子。 不用了不用，我不需要的。 五两三两。先生，大夫说了，大夫说要是见不着银子就不给我娘看病。 行了，姑娘你先别哭好吧。这样吧，姑娘，我给你五两银子吧。 谢谢先生，这玉佩给你。 不用了不用了，这是你家祖传之物，你好好的留着吧。 谢谢先生。 姑娘请留步，来来福来，给我个名帖。姑娘，这是我的名帖，以后如果你家再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但是叫你哥别再干那个营生了啊。 谢谢先生。 少爷，这个姑娘看着倒是挺实诚的，可惜摊上这么一个哥哥。 唉，都不容易啊。周莹骗了吴聘五两银子之后回到了住处，结果看到养父周老四正在收拾东西。 哎，爹，你收拾东西干嘛呀？ 明天咱们得走啊。 走？不是入秋才走吗？ 我给你找了个人家。 你又没钱了？ 哎， 不是，你不还有几十两银子呢吗？ 嗨，今儿啊一时没忍住去王大嘴那儿玩了两把， 全输了。 哪能全输了，还欠人王大嘴十五两呢。 你就又把我给卖了？ 这次比上次多卖五两。 你这回你又把我卖给谁了呀？ 没戏问，反正你啊你待那么几天，抽空的你就跑了，我呀在城外这三里店等着你啊，然后啊咱们俩上大草原逍遥快活。 哎，我还以为在泾阳能多待俩月呢。 迟早都得走，多俩月少俩月也差不了太多呀。 哎，爹，您说咱什么时候能够不跑路，能够停下来？ 停下？你是水命，我也是水命，咱停不下来。 你又不知道我哪年生的，你凭什么说我是水命啊？ 同治八年发的水，我从水里捞了一个木盆，里边装着你。哎，你说你是不是水命？ 我又成水里捞的了？你上回还说我是狼窝里捡回来的呢。 我说过吗？ 就你上上次啊，你还说我那是个大户人家小姐，是金命呢。 我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记不起来呢？ 爹，您什么时候能跟我说句真话呀？能不骗我呀？ 你爹跟你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谢谢各位先生。 这个我这舌头现在还麻呢， 过不来了。 不是，当时你看，我当时就是往里采音的时候啊，就尤其看到这个何润东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对这个口音就是特想乐。尤其其中有一句，你们不是本地人吗？ 你是， 就你是，对，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你是，这陕西地儿，这是泾阳。 当时这个主创剧组什么的还对这个事情进行解释，他们也犹豫过要不要给何润东找配音啊。 对。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真情实感的何润东这个状态特别的好， 其实 然后也符合这个温文尔雅温润如玉的这个公子的形象，因为声音形象也是形象嘛，所以他们决定试一把，冒一次险，就是用吴聘的原声。但是这一次啊，虽然说大家伙觉得一开始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据说啊，看过前四集前五集之后已经适应了吴聘就是这种温润的港台口音，软绵绵的港台口音。 其实啊，你看这个何润东他本身演这个角色啊，就是这个大家公子啊，这个也是这个比较温文尔雅，这个家里 就上一次那个掀起收视狂潮的周润何润东还是风云雄霸天下、就是、 那时候你多大呀？ 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个时候你还不记事呢吧？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反正现在这个据说啊，何润东又通过这部剧迎来了他这个事业上的又一个新的小高潮。万万没有想到，大家接受了何润东的这个包括这个形象的设定，包括这个声音的设定。 对， 总之来说还是戏路上的一个突破嘛。 嗯， 确实还是演得好 确实是演的还不错啊。 其实这个当年何润东这正儿八经火了好些年呢。 啊，是啊， 在《风云雄霸天下》之后，他和赵文卓也同时演了这个电视剧版的风云吧。 对对对， 啊、 然后包括跟这个孙俪曾经演的《一米阳光》啊，《玉观音》啊，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三次合作。反正据说这好多观众朋友们一开始不接受吴聘的这个港台口音，然后但是等到吴聘角色死掉之后，然后说我们要为吴聘弃剧了，只要吴聘领盒饭，这戏我就不看了。 我发现一件事儿，我刚才弄差了。 怎么了？ 我说的那版《风云》是电影版，你说的就是电视剧版。我给弄差，对对 对，是吧？ 你是电视剧那版，他和赵文卓演聂风 啊，对， 他演步惊云， 对对对。 我说那版是郭富城演步惊云， 你说的太早了， 郑伊健演的这个聂风，所以我说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不记事儿？ 我确实就咱俩没对象，说不记事儿。 当时千叶真一演的这个， 对， 当时 雄 霸 嘛， 哎呀，这个确实差的太多了。 哎呀， 但是咱们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很多这个电视剧啊，确实在这个有些。这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大家会为了一些明星去追一些剧，真的会很忠诚的。 不是这个所有的电影电视剧舞台都是角儿的艺术， 有号召力，对对对， 一定是角儿的艺术。这个本子写的再好，真是没，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演员， 对， 肯定没。 就现在电影电视剧这个行业，您二位就是比较追的，咱别说天天跟着看的那种追，我估计到不了这种程度啊，就是比较喜欢的，会为了他去选择看花电影票，也为了他会去选择电视机前坐着。有哪些明星吗？ 你肯定有啊！你比如说那，赵丽蓉， 你别说你爱看李云飞啊，那时候你在旁边站着呢， 我看着都恶心死。 不是 我呀，我你比如我，如果现在有人拍电影，我会去看的啊，这种掏钱的姜文，这我肯定要掏钱会去看的， 这我也会去。 比如说，如果李连杰还拍，我可能会掏钱去。 嗯， 可能就是因为是那个时代留印象太深了。 对，那是我们动作片最高峰的年代。 葛优 啊，葛优， 对 对。 这 都可以， 这是大角大手啊， 这都可以。 子欣呢？ 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成龙新拍的一个《 英伦对决》， 我刚看完。 据说《英伦对决》这部是相当不错， 相当 比成龙最近这几年的片子大家的评价都要更高一些。 成龙之前的片子给人一种有一点点下坡路的感觉，这强势回归的。 尤其比如说是《天降雄狮》《铁道飞虎》，这个大家觉得 从《大兵小将》开始就不太对了， 《大兵小将》还可以的。 不太对了，已经。 好像是。 十二生肖不错啊， 就也不太对。 还有好多，比如说国外的，比如说基顿 啊， 我们就会去看 啊，谁什么顿？ 基顿 啊， 阿尔帕西诺 的阿尔帕西诺，对， 这都是没准能，就可能是不是太老点了？ 嗯，阿尔帕西诺有一个在片场有一个，也不是片场啊，他对本子和导演有一个挑剔在哪儿呢？ 你接着说， 就是你必须给我大段的台词独白，我就爱读台词，我就爱演讲，你要不给我这段，我就不演了。 哦，有自己这样的选择倾向。 咱们今天说《白夜追凶》。诺兰有一部片子就 叫 《白夜 追 凶》， 对， 主演就是阿尔帕西诺。 是的， 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可以看。 我们怎么聊到一起的？我就是转来转去，怎么聊到 年龄在？ 由电影版的《风云雄霸天下》那个开始的啊。 对， 是我先跑偏的， 对对对对对。 王哥会为了谁去追剧和追片？因为他追剧， 王哥不是，王哥不用为了任何人就可以。 那电影呢？就会买票去电影院去看呢？ 啊，你看像国内的，刚才说到姜文和成龙这两位，如果出现我一定会看的。周迅的出现。我也会看的，周迅的我会愿意去看，然后于南的电影我也会愿意看，于南的我会愿意看，然后包括段奕宏，吴秀波这些我都会愿意看， 是， 包括国外的 什么王子欣， 那完蛋了， 这不是我说的啊，像国外的汤姆希德勒斯顿啊，伊娃格林，这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我看到了，买票。 哎呀，我现在就想想，我现在会为了谁买票呢？只要有功夫，谁票我都买，真的。啊，其实这个假期呢，就看了一部电影，还是很不错的啊。 是， 这个咱就不说了，因为每个人对电影的评价还不一样。 不太一样。 现在人还在线呢，这个时候说很多话 不太合适， 影响一些人的这个看片欲望，这就不公平。 这就不是，你像我们就特别对所有片都好， 都好， 哎、 都 好， 那是不可能的。 您这太捧了， 不错， 很好， 那是不可能的。 啊，其实这个暑假呢，是一个也是影片大战的这么一个，就是很战 的黄金 假期。 所以说，比如《追龙》，英伦对决， 对，缝纫机乐队， 缝纫机乐队， 对， 消失的客人， 空天猎， 对。 然后现在好几部片子在这个国庆档在角逐啊。 但是这个平均分数、平均质量真的是秒杀暑期档了。 哎，对 对 对，这个十月份的假期的平均分的真的是总体来说，他们之间会分高低上下，但是相比头几个月来说，总体质量非常的高。 对，不说《追龙》是这个王晶近十年来最好的片子吗？真正走下坡路的是他， 不跟别人比，咱跟自己比啊。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围读《那年花开月正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见， 拜拜。 山青。